55集，温小辉的烦恼。温小辉看着罗瑞，很想把心里的憋闷都倒出来，但想想答应了雪梨，又只好沮丧地咽进肚子里。 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？ 是，但是我答应别人要保守秘密。 是不是跟洛毅有关？ 你怎么知道？ 除了洛毅，还有谁能让你这么烦恼的？ 唉，什么时候洛毅成了我的烦恼呢？ 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你前段时间说约了雪梨谈话，算算时间，应该是见过面了吧？难道你现在烦恼的是不是就是那件事？ 小马，我以前真的低估了你的智商，你是大智若愚啊。 说谁愚呢？大智若愚是夸你啊。 现在可不是你告诉我的，是我自己猜出来的，你可以说了吧？ 嗯， 那我接着猜了。 嗯， 总之就是雪梨前夫的死跟洛毅有关。 有一点。 多少点？ 不能细说，反正没犯法，但是起到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。 那你是怎么想的？ 我不敢问洛毅，因为我答应过雪梨不跟任何人说。 其实你不问也好。洛毅有点可怕呀，虽然对你是很好，可是对别人，尤其是跟你不对付的人，他是不是偏执性人格呀？ 什么偏执性人格？不懂就不要乱用词嘛。 你朝我凶干嘛？你最近都可凶了。 啊，对不起，我心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这个确实很烦的。 我觉得我出国是个好机会，跟洛毅拉开点距离，我自己也好冷静一下，说不定等我回来他也成熟一些了。 嗯，分开一段时间是好事儿，只是好可惜啊，你跟黎硕刚有点进展，你这么一走再回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样了。 看缘分呗，他说会去美国看我的。 我要是有空也会去看你的，顺便玩。 我看玩才是关键。 温小辉话还没有说完，突然看到窗外闪过两个熟悉的人影，他猛地站了起来，跑到窗边。 怎么了怎么了？哎，是上次碰到那个曹律师吧？他可能公司在附近，我前几天好像也见过他路过。 是曹律师。 旁边那个女的是谁？长得好漂亮啊。 是我姐姐的朋友，叫孙颖。 正是孙颖亲手将洛雅雅的遗书交到了他手里，如果不是今天再见到，他都快把孙英给忘了。毕竟他对这个女人很是厌恶。 啊，是你说过那个女的，给人当二奶的，以前开过美容院。 对，我姐一开始就在他那儿打工，就是被他带坏的。 曹律师和孙英路过甜点店后，曹律师突然接了个电话，就在街边站住了。两人看不见曹律师的表情，但孙颖正侧着脸，脸色有些沉重。半晌，曹律师挂了电话，和孙颖说了什么，两人的气氛就有些横眉冷对了。 好像在吵架， 这两个人在一起干什么？ 他们俩之间唯一的交集，应该就是洛雅雅。如今雅雅都走了一年多了，遗产合同、抚养合同也都已经签完了，他们还一起出现，为什么呢？温小辉直觉这件事还是跟雅雅和洛毅有关。 罗瑞，你给我打包两个蛋糕，最便宜最不新鲜，今天卖不完明天就要扔的那种。 哦，好。 温小辉说完已经跑了出去。 曹律师。 曹海和孙颖同时转头，看到温小辉的瞬间，因为过度惊讶而来不及掩饰的表情就跟见了鬼似的，带着慌张和心虚。温小辉也被两人的表情吓到了。 温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哦，你朋友是在这附近开了 啊甜品店，你是不是事务所在附近 啊？是，就在街头。 孙颖看着温小辉很不自在的样子，说话也不是，不说话也不是。温小辉也懒得搭理他。 你们进来坐坐吗？ 啊，不了，我们还有事儿。 什么事儿？跟我姐姐有关吗？还是跟洛毅有关？ 不是，我和洛总、孙姐一直就是朋友，今天就是出来聚聚。 哦。 洛毅说过，曹海觊觎雅雅留下来的遗产，所以温小辉对这个人很是戒备。孙颖这个心机颇重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，这俩人凑在一块儿，总觉得没什么好事儿。这时，罗瑞带着两个蛋糕出来了。 我朋友做的蛋糕，尝尝吧。 啊，谢谢。 谢谢。 那两位忙吧，曹律师，有空让事务所的人都来照顾照顾我朋友的生意啊。 一定一定。 是不是最便宜最不新鲜的？ OK， 那就好，最好今天吃了明天就拉肚子。 怎么可能，我做的东西很安全卫生的，你要追求那个效果直接放泻药啊。 这不是手头没有吗？ 干嘛呀，你这么讨厌他们。 孙颖那个贱人就不用说了，我姐当初不喜欢读书，辍学去打工，如果不是进了他的店，也许不会变成那样。我恶心他。 然后洛伊说，曹律师好像也心怀不轨，反正跟孙颖凑在一起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那你还送他们蛋糕？ 搭个话嘛，顺便给你宣传宣传，曹海律所就在这条街上，百来号人呢。 baby 真聪明。 那是。不行，我得把这事告诉洛伊，谁知道那两人商量什么呢。 哎，我们今天在店里吃火锅好不好？ 好啊。 罗瑞高兴地一拍掌，蹦蹦哒哒地准备火锅去了。温小辉把今天的事情说了之后，就边吃边观察起洛伊的表情。 哦，你好像不太上心啊。 你忘了曹海对我姐的遗产分配不满来着？ 是啊，但我也想不出来他和孙颖见面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。他和孙颖也认识好几年了，可能真的就是随便聚一聚吧。 我姐的遗书就是孙颖给我的。 是曹律师让他去的，他觉得这种事还是认识的人出面比较好，他一个律师去告诉你这样一个消息，显得太生硬了。 哦，可能真的是我太多心了吧。总之你要小心点，我要去美国了，就又剩你一个人了。 放心吧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 其实温小辉也就是那么一说，他知道洛毅能照顾好自己，甚至能把别人，也就是他照顾好，只不过方法是他难以接受的。